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夜晚是最好的独处时光。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哎呀，这个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那虽然是倒数第二天，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提前跨年，因为31号呢，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这个大的滚动片花啊，就是大声喊新年好，会有一个统一的大直播，也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明天就没有午夜情歌了，暂时被征用一下。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温馨的跨个年吧。我觉得我还是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一些，在某些方面比较注重一些仪式感的人。那就比如说今天要提前跨年，我今天特意换上了红色的衣服，虽然也不是新的吧。然后呢，以往我都是涂那个豆沙色的口红，但是今天我涂了大红色，因为过年嘛就是要红，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也可以来抖音找到我，主持人道道。当然，今天我们就提前给你的2022年说句话，问声好。那还是老方式来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两个道路的道。好，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晚安心语。期待跨年，并不是因为最后一天会有多么的精彩，而是喜欢那种旧年翻篇，一切如新的感觉。这会让我对未来又重新充满期待，总觉得遗憾可以弥补，好运又再次满值，故事才刚刚开始。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 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明天会更好，这首歌这个版本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呢，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给我们以鼓励还有那种内心震撼的力量。就像刚才大家说到的，说哇，这首歌简直是太应景了，没有想到今天的跨年最后一天的直播第一首会放这个。是的，今天呢因为是最后一天嘛，其实这首歌我今年在2021年的午夜情歌里面确实是没有放过，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在今天放出来，因为呢我们提前跨年，所以呢那就把明天会更好这个祝福留在整个2022年，希望我们的2022都能够越来越好。好了，刚才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哇，大家都在疯狂的，不是疯狂的，就是积极的晒着图，一起来跨年，卷起来吧！风吹麦浪糖葫芦，哎呀，很应景，很温馨啊！还有小柏的云吃云喝。我看这个夏花自己调的酒，还有谁晒出来的 AD 钙奶，嚯，我们的深夜食堂没想到这么早就开张了，最后一天也勤勤恳恳。好的，感谢大家一年来捐赠的烟火气，真的非常的美好。

明天你好，来自牛奶咖啡。看到新田说早上的一波这个回忆杀给我整破防了，是吗？我看大家说好像早上这个早安音乐秀也放了这首歌，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晚上的午夜情歌听到这首你会觉得更加的破防，因为晚上本来就很感性嘛，很敏感。明天你好，刚才看到我反手就是一个，他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天天用这个 OPPO 的 MP3 单曲循环步行上班。是的，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当时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听，你就是现在来听呢也会觉得有一点淡淡的忧伤，但是旋律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明天你好，长大以后开始笑着奔跑，也学会了去隐藏自己，学会了跟家人报喜不报忧。其实呢刚才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尤其是30岁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愿望就是简简单单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而且对于有些时候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愿望。我们不要太过拼命，不要以损害自己的生活和身体为代价去拼命。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你会有一天发现，你这么拼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没有时间陪父母，没有时间陪孩子，没有时间享受生活，甚至没有时间去跟自己相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到达一个这样的状态，你可能都会困惑，我究竟为了什么而拼搏，我为了什么而努力，我为了什么而活着。所以希望2022年大家都能够回归自己的内心，能够好好平衡生活和工作，能够多多陪伴一下家人父母，多陪一下孩子，还有多陪伴一下自己。今天晚上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而且呢不管是抖音还是我们的聊天室都很热闹。现在逢时播报一次，对吧？我看看啊，对，逢时播报一次172693赞。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榜一，依然是献爱心。哎，第二名迷之操作，昨天我刚说完迷之人物，哈哈，这个迷之操作就来了啊。然后第三名我反手就是一个哦，第四名专制小心心啊，哦，原来你跟献爱心真的不是一个号，哎，你们是不是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觉得你们两个好像有点关系，因为头像是一个。好啦，其实不管是谁吧，也谢谢所有的数据组的精灵们，在2021年最后一期午夜情歌里面也是如此热烈的做着 KPI。 谢谢大家，也收到了大家非常温馨和温暖的跨年图。大家也在积极的连着音乐蓝牙哈，有连这个世界那么多人的，还有蹲500的，但是呢都没有。好了，那么究竟今天有什么歌呢？下一首其实出现的呢也是这一年当中我觉得非常温暖的。来一首半岛铁盒。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 我更想记得歌声。 不到，铁盒的钥匙孔脱落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风对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甜，然而过滤了你和我冷落成灰，沉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 铁盒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呢也承载着很多很多的人的回忆，就像惦记着一些说，嗯，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正好是他的妻子怀胎十月，那个时候呢每次也要去产检，然后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车，也要每天坐在地铁上下班，然后就听着这首歌单曲循环。其实这首歌真的很温暖，而且周杰伦的歌曲不同的时期总会承载着一个时代的人的印记。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哇，今天晚上的歌是不把我们听哭不罢休是吗？其实还好吧，就是第一首和第二首可能会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感性，那既然这个大家要哭的话，我必然是不能答应的。来吧，那么先来听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我一直很喜欢，在今年的午夜情歌当中也播放过两次，这是第三次，那就是徐子淳的《嫌晚》。真爱永远都不会晚，所以不要着急哦。 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场爱幻灭终究毁了期待，如果你不爱我就别对我说出爱，你是我任何时候已经都不嫌晚的人，我只是一个喜欢对你偏爱的保护师，可是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病人，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藏得很深，失去一个人最快的方法是靠得太近，那我们公平一点，你走向我，我紧盯你，如果你能开心忘了我也没关系，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善待自己，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

今日萧说，有没有发现没什么可以聊天的朋友，没什么好聊的，生活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好。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首先呢，现在我们都越来越忙，就当你可能步入到人生的某一阶段，我还是就是自定义25岁之后吧，就是开始拼事业了，开始一个上升期，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忙。然后呢，当你做出一点成绩的时候，你有更高的目标，所以你还要去努力，你就会变得没有时间，没有自我，没有生活，何来朋友呢？其实朋友不是说没有，但是你会发现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忙起来，你和你的好朋友可以一年不见面。当你有闲暇，好不容易有闲暇时间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想歇着？我想放空，我想刷刷短视频，或者看一些搞笑的、治愈的，一些视频呢、啊，听听歌啊，看看书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你不会想到说我想找一个人聊聊天。我想这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状态，因为平时我们真的很累。我们说的话真的很多，所以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觉得我也不想聊天。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聊天的朋友，而是你自己本身的选择，就是回归到自己的世界当中。所以呢，我想午夜情歌，既然大家可能平时很累，那就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来跟大家聊天吧。如果你不想聊，那你就好好听，安安静静的，就当是给你放松。下面我们的固定盲盒也要出场了，还是下半段的第一首。这首歌呢，不难猜，我觉得也是送分题了啊，因为这首歌很多很多的朋友提到过。如果要是提到虐心歌曲、苦情歌单，它必须得占一个席位。他是谁呢？来告诉我答案吧。 分手后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钻戒缓缓带进你的无名之旅，当所 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我试着衷心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关上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却始终有勇气祝福你。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 张远的嘉宾这首歌真的太虐了，当然作为盲盒呢，被猜出来的太多了，我就这个不点名了，因为今天大家互动真的非常非常的踊跃，很感动，因为大家一起跨年吧，就真的有那种，虽然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但是呢，就真的让我感觉有一种错觉，好像马上就是一会儿就要敲钟了，但其实啊，还有一天，今天只是30号。张远的嘉宾，我只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然后呢你结婚了还要邀请我去参加你的婚礼，我没有站在你的这个对面，而是坐在你台下的，而是坐在你的台下吃席。西探说，我要是他，我绝对去前任的那个婚礼上放把火。不要啊，那大家淡定，冲动是魔鬼，还是要祝福。既然不能得到，那就祝福吧。那如果我是他的话，你邀请我，哼，我才不去，干嘛去，是不是？不缺你那顿席吃。好了，这虐心的歌，只要心态好，你就虐不到我。来看看，哇，大家分享的图片好可爱。像无名8059，他说找到了妹妹家的小猫咪，好可爱，两个小猫宝宝，是小英短蓝猫，还有呢周围家的小虎斑也是非常的萌。哎呀，我就跟我家的那个是同款，我家那个太胖了，现在依然没有减肥成功，可是呢它不管怎么样都是像小宝宝一样可爱。每一个养宠物的朋友其实都是一样的感觉，看宠物呢就跟看到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所以2022年也希望我们的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每天呢能够猪粮满满没有烦恼。好啦，接下来下一首歌 让我们分享。这首有长进的《到时间》。如果今天节目结束，我就要提前跟大家说明年见了，但是明年并不远，也就是3号的时候，几天之后吧，到时见。 到时间你没明说但我都懂，这期间我会好好的保重，一旦我忙完关于你我的梦，很快的相信我们能重逢，到时候你可还记得我脸孔，带我到你住下来的时空，你那么爱我，我要活得让你感动，准备好笑容，最适合你相拥，感觉你从没离开，换个方式存在，就如漂浮的尘埃，就如指引我的路牌，你一定不曾离开，换个方式存在，思念里陪我等待，等你重回我的胸怀，宇宙或是人海，请把我让出来。 到时见来自有长进。哦，大家怎么，我看了一下聊天室就开始说起了婚礼吃席的话题。哎呀，还真是，就我觉得一个延展不得了啊，收不住了。夏花说，哇，有长进喜欢，还有奥斯卡也是比较喜欢他的歌，他的高音还是比较绝的。无名说，结婚吃席带一个人去啊，绝对不能输。好吧，这个说起吃席，那我们还是要有份子钱的，是不是？哎，其实吃席呢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记得今年好像也做过相关类似的这样的话题，就说如果你的前任结婚邀请你去，你会去吗？反正是我的话，我不去。去干嘛呢？估计可能我因为跟前任都没有联系了，他可能也邀请不到我。就是不联系，不关心，不 care， 那各自过各自的人生，真正做到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挺好的。好啦，那今天晚上也是2021年最后一份树洞信箱要开箱啦。树洞信箱， 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天我们提前跨年，所以呢，就来分享一下关于跨年的文案吧。2021年即将结束，2022年即将到来，愿我们2021都没有遗憾，2022温柔和善。2022年不必为谁改变，只管一往无前。2022年按照自己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2022年愿时光能缓，美好如初。2022年努力过得充实，别给自己难过的机会。2022年做颗星星，有棱有角还会发光。2022年愿你能披荆斩棘，也能被人疼爱。2022年愿你心藏善良，眼带光芒，活成想要的模样。2022年想陪你三餐四季，煮茶赏花。2022年愿你活得烈马青葱，不为他人的目光所困。2022年愿你无论喜忧都能坦然面对。 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慰。 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喜欢两个人，来自彭佳慧。是的，有人喜欢两个人，也有人喜欢一个人。不管你是喜欢什么样的状态，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那就是最好的。最后一首晚安曲，一定要送出应景的 Happy New Year。 今天我们提前跨年，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顺遂，平安喜乐。我是道道，明年老时间老地点老熟人，午夜情歌我们继续一起陪伴，我们就明年见啦，新年快乐。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2021年最后一个晚安。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音乐无处不在，古典 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王卓主持。 无数水手迎风高